在你怀里， 我沉睡到永远。命运的手推我向前，我随你而摇，随你而飞。爱恨纠结，难分难解，又何苦再缠绵？等待了你，誓言了我，既然要追寻，又何必后悔？天上一天，地下万年，终究是残念。 美丽的坏女人，我的脚丫够。Beautiful dancer, Vicky. Come on, Vicky. 你就这样摇摇摆摆走进我的视线，我的世界因为你的出现改变。你飘起的长发像清风轻拂我的脸，我就这样完全摆在你模样的笑颜。你美丽的容颜带着若有似无的方便，男人疯狂拼命表现，只求你多看他一眼。想你或许是缘分，恨你不懂我情真。美丽的坏女人，便对你一往情深。放下我所剩无几的自尊，求求你就爱我吧，美丽的坏女人。深渊，我的世界因为你的出现沦陷。我不吃不喝不睡，终日以泪洗着脸，想起那网包船苦守寒窑十八年。我就像深宫后院，点着灯笼等待你的出现。男人疯狂拼命表现，只求你多看一眼。美丽的坏女人，真叫人又爱又恨。爱上你或许是缘分，恨你不懂我情真。美丽的坏女人，面对你一往情深。放下我所剩无几的自尊，求求你就爱我吧，美丽的坏女人。 Thank you, Vicky!